攻读《有地德传》第五章。那时有人向亚述军队的统帅敖罗菲乃报告说，以色列子民已准备应战，封锁山地隘口，在高山上修筑了防御工事，平原中已设下埋伏。他遂勃然大怒，召集所有摩阿部的公侯、阿蒙的司令及沿海一带的长官来，对他们说，可那罕的子民，请告诉我，这山地里住的是什么民族，他们住的是什么城池，部队的人数究有多少，他们的力量和勇气究在什么事上，做他们的君王，率领他们的军队的是谁。为什么在西方住民族中只有他们不屑于前来欢迎我？于是全阿蒙子民的统帅阿希约尔便对他说，我主，请听你仆人一言，我要向你说明这住在山地离你不远的民族是什么情形。你仆人口中所说的绝没有一句虚话。这民族原是加尔底亚人的后裔，原先侨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不愿随从自己祖先所居加尔底亚地的神祇，就离弃了自己祖先的途径，而崇拜天上的大主，以为自己所承认的神。所以他们为那里的神祇所驱逐，逃到美索不达米亚，侨居在那里很久。后来他们的天主吩咐他们离开侨居的地方，往科纳罕地方去，就住在那里，积蓄了大批金银和很多家畜。后又因科纳罕地方连年饥荒，便下到埃及，居留在那里，直到他们能自养自足，在那里竟成了一个大族，子孙众多不可胜数。但埃及王却苛待他们，逼令他们做砖的苦工，压迫他们当作奴隶。于是他们向自己的天主哀嚎，天主就以不治之症打击了埃及全境，埃及人就将他们赶走。天主使红海在他们面前干涸，引他们沿着西乃和卡德士巴尔乃亚的路前进。他们将旷野中的居民完全驱逐，住在阿摩利人的境内，以武力消灭了一切赫氏朋人，继而渡过约旦河，占领了整个山地，据为己有，将克纳罕人、腓尼奇人、耶布斯人、舍根人与一切基尔加使人都由自己的面前赶走，住在那里很久。当他们不犯罪得罪自己的天主时，便常享幸福，因为有一位忌恶的天主与他们同在。但当他们离开天主给他们所指示的道路时，便在战争中受到歼灭，被掳到异乡。他们天主的殿宇也被毁为平地，城市都被敌人所占据。可是现在自从他们归向天主以来，就由散居的地方回来，收复了他们的圣殿的所在耶路撒冷，住在已变为荒芜的山地。主帅，假使这个民族作恶得罪他们的天主，如果我们发觉他们有这致命伤，就可上去进攻，必能战胜。若是这民族没有什么不法的事，请我主放过他们，免得他们的上主天主庇护他们，使我们在全世界成为人的笑柄。阿希约尔一说完这些话，站在荧幕周围的众人怨声四起。敖罗菲乃的军官和一切住在沿海与摩阿布一带的人都声言要将他碎尸万段。我们不应该怕以色列子民，这个民族绝没有勇气和能力与劲旅相对抗。敖罗菲乃主帅， 我们应上前进攻，他们必能为你的全军所扑灭。